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建吾。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呢个天文台就话吓，不排除有八号风球 考虑。 咁啊，呢个香港咧，的确另一场真正自从六七年土共大暴动之后，另一场嘅风暴咧，都喺度酝酿之中。 嗯， 就系、是、呢、这个啊，梁振英去呢个天水围啲清关社咁，嗰啲辱骂嗰种殴打啊，出到黑社会咁，呢、这个咧即系。是特区政府第一次咧，喺1997年以来咧，系公开咧，系使用呢个江湖社团或者叫黑社会。 你又小心啲， 我冇小心，绝对只只字小心。特区政府呢、这个你唔好讲话梁振英一个人，因为咧虽然咧就梁振英刮咗吴克俭一巴，吴克俭就想个林慧思老师讲呢个粗口嘅事件咧。就告一段落，但系梁振英系未告一段落，要吴克俭去交报告。但系咧呢个整个嚟讲，成个配套啊，由呢个反占中啊，至到呢、这个啊，清关社啊，咩爱港力啊，再加埋而家呢个有啲广告啊，咩嘢咁啊，呢、这个咧都系睇得到系成个特区政府喺后面协调。 嗯， 包括呢个保安司啊、司长啊、警察、警务处处长啊，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啊，咁啊梁振英最多系个元帅，呢个系成个香港特区政府第一次啊，呢、这个天水围嗰度系动用到呢个江湖社团、黑社会嘅暴力咧，去对付呢个示威者。呢、这个咧特区政府包括呢、这个三司几多局嘅问责高官全部。 嗯， 同埋行政会议全体，包括咧呢、这个召集人林焕光，唔好缩，系嘛？如果你而家唔反对，如果你而家咧唔割席，或者好似吴克俭咁样半表态话唔关佢事，就全部个个有份，起码林郑月娥有份。 嗯， 因为记者问佢咧，佢系赞同嘅。 嗯， 咁咧呢个唔可以话赖晒梁振英一个身上，因为我唔觉得咧。如果梁振英得唔到行政会议同埋政务司司长同埋下面咁多局长嘅支持同埋协调呢，係做唔到咁多嘢、 所以今年嘅2013年嘅8月11号呢大家要记住呢一日。呢 一日唔係911。 呢日811呢係香港 特区政府啊。 特区政府。 唔係梁振英啊。 啊 包括行政会议啊。 啊从此呢个溃烂。变成一个咧， 系咪 完全冇民嘅冇民意民嘅诚信嘅一个政府？ 即系香港开埠以来都少见啦。 所以更加怀念系董建华 区政府，唔系怀念董建华， 怀念 怀念曾荫权。 嗱，你谂翻 而家系董建华 part two 啫，你唔好误以为啊，喂，呢个梁振英系董建华摆上去。 起码董建华 我怀念 年代嘅时候，佢唔会去到天水围。要动用返啲社团啦、呢个金毛啊戴口罩嘅人呢去撑啊自己。 咁但係特区政府而家就会啦。 董建华话晒 政务官 都系来自一个有呢个名望嘅家族係咪 不过呢嗱我就觉得呢你话而家香港乱我就唔系觉得乱。我就觉得好刺激。即系有啲人觉得打风呢就会返到屋企呢连黐呢啲胶纸喺玻璃。我呢就係屬於少數啦，打風咧就要揸架車出去睇風嘅，打風先嗨啊！八號風球、十號風球最好啊！我自細嘅細細個出去睇，中意出去睇打風啊！而家話文革啊嘛，好啊！如果你話梁振英同埋特區政府想改行文革路線都啱，因為而家大陸咧，你知啊，習近平咧就被指為呢、這個嚇、恢復無阻啊！同埋呢走去韶山啊咩嘢呢同埋薄熙来啲势力呢听有啲人讲系同习近平李克强佢哋就即系开始汇合。咁呢可能呢个习李新政呢系即系话系恢复到呢个毛泽东文革路线。呢个唔系坏事嚟嘅。 嗱、我点解唔系坏事咯？一阵先先。 你要讲解下咩叫文革式嘅 呢 个 文革咧？ 有好多香港人一知半解 嘅。知噶啦，呢、這个系毛泽东咧，系为咗巩固佢呢个大跃进之后，被呢个彭德怀上万言书指责佢饿死人。啊、然后呢这个大跃进是两次饥荒，一次1958年一次1960年。第一次呢就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向这个毛泽东上万言书指责他的大跃进大炼钢是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第二次呢 ,1960 年后饿死一批，就轮到1962年这个7000人大会是刘少奇主持，就逼这个毛泽东就退居二线。从此毛泽东含恨在心，觉得大权旁落，于是呢就密谋呢就是反扑，终于1965年呢就走咗去上海呢，就利用佢嘅文胆呢姚文元同埋呢一啲呢极左嘅分子张春桥同埋呢个老牌心狠手辣嘅特务康生，就一起搞起呢场文化大革命。因为嗰阵时毛泽东嘅权已经俾刘少奇、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埋北京市长彭真同埋呢邓小平佢哋呢班行政官僚呢就架空咗。咁呢成个政治局里面投票呢，毛泽东系唔够呢班大低头。于是佢諗出一招，就叫用15、16岁嘅红卫兵同埋、一啲呢基层啊，冇乜文化知识嘅嗰啲咧，就展开呢、這个吓、文革嘅夺权，就咧树立一个个人崇拜，然后咧等到啲15、16岁嘅中学生、大学生17、18岁咧，就对毛泽东掀起一只个人崇拜嘅狂热，然后咧就毛泽东一先去游水吓、长江嗰度游水，游完水咧就吹鸡啊，咁咧就。全国的红卫兵在各大城市先向那些大学啊、学校啊、单位那里夺权啊，然后呢成立革委会，这个时候放埋个江青出来呢，搞到天下大乱。那毛泽东这个文革呢有一个特色呢，就是他呢就用那些红卫兵，是吧，这个后来呢这个文革的过程很复杂，因为刘少奇呢同埋邓小平呢班喺北京见到毛泽东整铺咁嘢，于是佢哋咧又组织自己红卫兵，咁啊结果咧两派红卫兵就互斗，佢哋嗰批就叫联动，薄熙来咧17、18岁嗰时就系联动嘅一员。呢、這个联动佢哋嗰啲老豆老母其实就系黑帮，就系、毛泽东要斗嘅人。呢、班黑帮咧为咗要保自己咧，又话自己系好红啊。於是联动呢又整返一班红卫兵，结果咪冇斗。 冇斗啦。 冇斗呢就成个大陆都乱晒，就叫群众就斗群众。呢、个呢其实早去年呢个邵善波喺呢个立法会都讲咗啦，係咪，佢政府唔可以坐到挨打啦。咁我嗰陣时都已经预言啦，必定有咁嘅一日，就係啲咩清关社呀、或者咩 外港力呀、 啲白头佬呀咩咪出嚟。咁呢个用一隻几激烈嘅方式，就係先将呢个林慧思呢个女教师开刀先。你又讲粗口啊呢啲呢，其实都吴克俭话斋就告一段落。不过呢你知道毛泽东嘅文革嘅方式呢，就係佢绝对对人不对事。係咪，佢个仲有嗰种政治目的。佢、当时呢、个毛泽东牵动文革一样呢係指桑骂槐先，先将嗰个海瑞罢官呢套京剧现嚟到开刀，然后批判佢后面嗰个作者，然后借一部剧嚟到呢係搞大佢。然后呢再借一部电影叫清宫秘史，然后批判呢个电影个导演编剧姚克，借呢啲嘢呢係去其实呢去督呢、這个怼呢个刘少奇。呢啲呢就文革嗰、那个其实呢个长话短说。咁而家呢呢种文革嘅作风都啱嘅，因为而家大陆呢准备返返去毛左嗰度。咁可能梁振英班子收到风呢喺香港做咗先。即係呢个类似1967年。67年呢个香港嘅左派暴动呢、這个大陆 开文革个饭啊嘛。 嗯。 咁你下面嗰啲新华社社长梁威林嗰啲唔搞嘢咧，就惊俾上面责困啊，自己幼得滞啊嘛，所以咪先喐为敬咯。咁而家你睇佢啊，有种种消息咧，又话咩习近平去指使呢个梁振英搞事，系呢啲唔知真定假。但系成个大陆嗰个气氛系无阻回潮，咁你香港点会冇事？ 而家迟啊，因为阿梁振英喺阿吴克俭局长话咗件事告一段落，林老师又道歉啦，学校咧又话自己会自行处理，之后咧佢都要撩翻出嚟，就要人交报告。咁你谂下，就似当时头先你提到毛泽东要对到海瑞罢官要撩。撩翻出嚟鞭尸， 后来啲系咪？ 即系毒草。 刘少奇后来都认错啊，话要辞职啊，都唔得， 唔得噶。 所以呢个咧，呢个香港嘅文革咧一掀起咧，我咪都好嘅。我唔系话同大多数人意见一样，我觉得呢件系好事。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香港文革嘅时候，我翻过大陆，系好刺激嘅。如果呢样嘢系特区政府想玩嘅咧？我觉得是全民的不妨奉陪。 不是奉陪之余， 我不觉得我现在好 远。提一提行政会议成员和立法会议员。 现在哪个林郑月娥已经是一个响 应。因为是啊，你随时斗完林老师之后就轮到你自己了。 这个就下回分解。 逐个来的了。 网络8903.com。 笑傲江湖光明顶。 查一查醒一醒，保心安由拒自省。 时间是11:21，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2%。 头晕肚痛，蚊叮虫咬，查保心安油，保心安膏冇得顶。 30队参赛队伍各就各位，预备接受低碳大挑战啦！ 喂，咪住啊，仲争一队啊！ 咩啊？30队齐齐整整，仲争边队啊？ 争一队啦啦队。 哦，有请我哋嘅啦啦队。 大家好，我系黄远之 Ivana。低碳30到时有一项挑战是踩单车，咁咧我就喺呢度奉劝各位嘅参赛人士咧，由而家开始就好锻炼自己嘅身体啦。除咗可以做多啲运动对自己身体好，又练到单车之余，仲可以减到碳排放，搭少啲车，做到环保嘅作用嘅。到时嘅参赛者加油！ 有佢哋打气正啊！ 8月17、18号去云港九新界挑战低碳任务， 领会商业电台低碳30，绿色伙伴，世界绿色组织。 年纪大咗，成日心跳气喘，响起警号啦。 阿爸，有日本制造嘅双喜牌心丹，有助益气强心，咁就放心得多啦。 认识2变色防伪标签，同金箔外层药丸，唔好买错啊！ 双喜牌日本之心丹，万宁屈臣氏、华润堂及各大药房有售，总代理力达药业。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见悟。 咁啊，所以再加埋阿特首咧，就勒令啊嗰啲咧，走去廉署报张振远同埋报林奋强嘅人出嚟公开道歉。 嗯， 咁呢个咧，阿梁振英特首咧，确实系越战越勇啊！呢个咧唔系坏事嚟嘅， 吓你咩都唔系坏事，咁 唔系坏事。你香港你始终都要面临一铺咁嘅嘢噶啦，系咪？你发生得早好过发生得迟，系咪？即系一长期翳热嘅天气，喂大佬，系咪？系咪整个热带反气旋 bling bling 打翻场8号、10号，系咪会同你全部清晒数先？清唔晒都。整铺啊，即系大洗牌啊，系咪？即系呢样嘢，如果系梁振英同埋特区政府希望发生嘅咧，咁我谂你香港啲人话喂，乱啊乱冇用，呢度佢想乱、啊， 你一般市民， 因为佢嗰啲天水围嗰度嗰啲人都话咪打佢啦，系咪？咪警察喺度喐手。 今日明报访问嗰位仁兄，即系喺天水围， 警察睇唔到就走咗次打啊嘛。 系啊，佢仲话其实佢最想睇到流血啊， 最想睇到流，呢个咧代表梁振英同埋特区政府嘅心声嚟噶啦。 系因为嗱，到今时今日为止过咗直情两日啦，其实咧特区政府或者系警方甚至保安司啊呢、這个警察。 嘅嗰边系一句嘅评论都冇。 所以呢个唔系话梁振英一个人嘅。其实 如果你换 讲嘢要持平少少。 你换咗系学文思潮或者系林慧思老师，如果随便出嚟仲要讲一句咧，佢即时夜晚黑特首办就出。 所以呢个系全国特区政府，包括全委会政务官 系啊， 系协调支持， 系默许啊， 同埋全线总动员 系啊。 啊、包括吴克俭、 嗯、 想话缩沙归缩，一嘢抽全部走啊、 嗯， 交个报告上嚟，咁你话佢唔交得唔得？梗系要交啦，系嘛？所以呢个咧系咁开埠以来都几少见啊。 会唔会印证？ 因为梁振英都自己都话占领中环冇可能和平，冇可能和平即系流血啦、 啊。嗯， 咁人哋话都明系和平，咁你话冇可能和平，即系会点解？ 即系边个会首先开第一枪啊？ 梗系用。差人最少用警方嚟揼你啦，系咪？呢个叫冇可能和平。 嗯、 所以咪有呢个方针，咪有边个啊？天水围嗰度有。 喂，但系而家最难讲 出嚟话最希望 最难睇啊！而家系警方翘埋只手，系有一班、 這个警方都系配合紧政府做嘢 啫。疑似社团， 你又唔好拜晒警方。 有势力人士就拖住几十人啊，纹身金毛嚟到去进行呢个暴力。哇！ 咁呢个对于香港嚟讲未见识过1967嘅，而家好有机会， 嗯， 可以咧见证历史啦，系嘛？所以呢个点会系？ 但系我哋香港市民都一向， 因为毛泽东而家上边而家出翻嚟啊嘛，捧翻。 咁呢啲成你成日话邻近地改 嗰一句 说话， 就叫做天下大乱，越乱越好。 但我哋香港人不嬲相信警察咧， 鄰近地區唔理唔得，係因為你而家 主持法治， 上同上邊啲嘢係互動噶嘛， 同埋咧反黑，同埋咧啊對付啲有組織嘅， 而家佢話你黑喎， 不遺餘力， 唔係江湖社團黑喎，係李佔中同埋呢班泛民黑喎，因為嗰三個咩白頭佬咩嗰咩， 嗰、那個就正啊， 佢哋正， 佢哋係邪啊嘛。 哦，咁你咪叫香港市民睇下佢， 所以即警察冇做 啲相，啲图片或者系网上嘅样嘅影片咯。你望下嗰啲即系金色头发啊，戴住个口罩啊，身上边有公仔嗰啲人，咁系正定系邪？咁你哋自己有眼睇咯呢啲。 哦，咁嘅。 如果你有仔女嘅，你觉得同呢啲人行埋，或者你个女同呢啲人啊？结婚生仔拍拖，你觉得系一个荣誉嘅，咁我冇说话好讲，咁我欢迎阿特首， 有觉得系 嘅，阿特首请呢班人去呢、這个啊佢嘅官礼宾府啊，好似呢个毛泽东喺呢个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迟早会 啊，全部操晒去呢、這个讲即系特首嘅官邸啊，全部金色头发纹晒身啊， 威奴啊，威奴 系啊，点直情走埋去呢、這个 喺呢个紫炉咧搞翻镬。解胃酒唔出奇 嘅，系啊，江湖饭局摆到去， 因 为 啊，你班人搞到梁振英佛都有火嘛， 嗯， 佢而家要反击 啊 嘛， 你唔好笑啊， 反击后 佢玩斗气，佢真系会噶， 我不嬲都话啦，佢个人中意斗气啊嘛，我系咪我个第一个讲嘅？ 你讲过系，我做证， 知良特首者莫非陶杰也？ 唔怪之网上面话你系实质良粉啦、啊，话撑足佢做十年啦、啊。 我 站 到 嗰时做访问， 因为我冇失忆啊。 嗯， 因为而家出嚟闹梁振英咧，六七成啊，一年几之前，话宁愿揾个奸嘅好过蠢嘅。你问叫佢问翻自己，系嘛？ 系啊， 又话你收咗唐英年钱啊嘛。 啊，话我当时话千祈唔好俾呢个人做，好危险嘅。包括同光明顶一啲学术界嘅主持，一啲年幼无知嗰啲，我话你睇住放长枪眼睇点死啊！嗰啲人话我收唐英年钱，我有收钱好啊！而家我真系莫化身，我真系望梁振英做十年啊！玩啦，玩落去，因为呢个香港嘅共业嚟嘅。而家你一闹佢，你谂下一年几之前，六七成啊，我唔敢讲个啊。我识得嗰啲好多大律师啊、学者啊、专家、退休警探啊，个个都话梁振英好，话宁愿揾个奸，诶、哎、呢、這个好啊，好啊，好好咪好咯、啊，玩啦、啊、玩落去啦、啊，所以咧我真系剥虾剥花生，开汽水睇嘢啊，新闻之后再讲，望落拍俾1903多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 11:30 雷霆八八一新闻报道。 小大连报新闻，强台风尤特继续逼近本港，天文台表示会五日后考虑是否需要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尤特目前集喺香港西南偏南约3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大致移向广东西部沿岸。天文台表示，按目前移动途径，尤特会听朝最接近本港，在香港西南300公里内掠过本港，晚间和听日风力将进一步增强。晚上间歇落大雨，尖沙咀天星码头附近人群未减，有市民放工后联同朋友到海边睇浪和感受强劲风力，但亦有市民由中环坐渡轮到尖沙咀，不认为海面风浪特别大。有茶餐厅表示晚市生意跌约一半，平日客人要排队等位，但今晚未满座。截至晚上9点，全港发生33宗暗树报告，而澳门亦正受强台风尤特吹袭，正悬挂3号风球。澳门气象局表示为未来几小时考虑改挂8号风球。尤特逼近本港，海空交通受影响，机管局表示全日有34班航班取消，341班延误，呼吁旅客出发前要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有否受影响。国泰表示星期三将有15班来往本港的航机取消，包括来往台北、北京、东京、新加坡、马尼拉、曼谷和首尔，以及一班由悉尼来港的航班，另外6班机延误。港龙亦有16班航机取消，包括来往高雄、台北、上海和北京的航机。多条港内渡轮航线已经停航，而来往上环至澳门外港的航线减少至每30分钟一班，来往九龙至澳门外港的航线提供有限度服务。珠江客运已经取消来往珠三角和香港所有航线，各货柜码头亦已经停止货柜交收。尖东七咸道南近理工大学晚上近10点发生四车相撞意外，涉及一架的士和3架私家车，一名女乘客颈部扭伤送院。台湾的总统马英九结束在纽约的过境停留，乘坐专机抵达加勒比海国家海地访问。海地总统马尔泰利和总理拉莫特率领官员在首都太子港机场迎接，马英九会和马尔泰利进行会谈，会后双方将会见记者。马英九关注台湾协助海地10年地震灾后重建工作的成果。呢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晚上11点，强台风尤特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320公里，正在北纬 19.5 度、东经 113.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6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大致向广东西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尤特会听朝最接近本港，在香港西南300公里内掠过。现时本港普遍已经吹强风，预料晚间和听日风力会进一步增强。视乎香港风力变化，天文台会午夜后考虑是否需要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过去一小时，昂坪、大老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102、74和4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为每小时127、103和69公里。三号强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请即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保护房屋和财物的安全，将所有容易被风吹倒的物件绑紧，室外家私花盆和可能被风吹倒的物件亦应搬入室内，请再检查所有门窗是否可以关闭。在受烈风或狂风影响的地区，应避免在当风地点行走或工作。在高速公路或天桥上的驾车人士要提防猛烈阵风吹袭，因为海面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所有未驶回避风塘的渔船应立即就近找地方避风，请再检查甲板上的装置是否绑紧，下定时应该改用大流。请将堆积在排水管和沟渠上的树叶和垃圾清除，多洼地带的居民应特别留意这些措施。基于安全理由，提议市民取消所有户外活动。 请留意电台、电视台或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有关风度的最新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强台风尤达今日横过南海北部，继续靠近广东西部沿岸。天文台今早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尤达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密云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几阵雷暴。港岛同九龙东录得超过50毫米雨量。随着尤达继续移近，本港风力会进一步增强，而尤达相关的外围雨带会未来一两日为广东沿岸带来狂风骤雨。天文台预测本港听日吹强风程度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吹烈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海面有大致非常大浪、密云，有狂风大骤雨，气温介乎25至28度。展望星期四仍有狂风大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逐渐缓和。受强风尤达的雨带影响，本港继续会有狂风大骤雨，市民请提高警惕。现时的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2%。 财经 online。 纽约道琼斯指数报 15,394 点，跌25点。纳斯达克指数报 3,667 点，跌2点。欧洲股市做好。汇市方面，美元对 98.04 日元， 0.9342 瑞士法郎，对加元是 1.0345， 欧元对 1.3243 美元，英镑对 1.546 美元，澳元对 90.98 美仙，新西兰元对 79.54 美仙。金价每安士报 1320.72 美元，跌 16.08 美元。纽约期油每桶报 106.14 美元，升3美仙。伦敦布兰特期油报 109.63 美元，升63美仙。呢节财经安拉报道完。 医生，嗰只新沙士即系中东呼吸综合症，唔关蝙蝠事吓？咁即系关边个事啊？ 中东呢轮出咗嗰只新沙士啦，或者叫 MERS 啦 ，MERS 佢哋改嘅，咩事啊？我改嘅。咁啲系咩事咧？原本咧就话系蝙蝠带有呢个病毒噶嘛，咁但系就唔明咧，点解咁多人咧都去接触蝙蝠啊嘛？咁荷蘭就出咗個研究啦，咁佢哋話呢反而係駱駝先可能呢係呢個病毒嘅宿主下。咁研究人員呢就抽驗咗349個牛啦、羊啦同埋駱駝嘅血走去檢驗。咁發覺呢啲牛同羊呢都 OK， 但係呢有50隻駱駝嘅血液樣本呢就搵到有咩事嘅抗體。咁呢個解釋咗呢點解有時啲人就會感染到。因為中東都好多人呢會騎駱駝，遊客呢都好可能呢會走去騎下啲駱駝。 出尖和红舒儿和你饮杯杏林茶， 和而不淋，雷霆881。 哎呀，点解部呢停咗噶？好惊啊！ 唔使惊，保持镇定，快啲揿警钟，叫管理员搵维修升降机公司先啦。 有赶时间啊，你不如试下掹开呢门俾我出去啊！ 千祈唔好试啊！如果部呢突然行翻，就好危险噶啦。都是等合资格的整啲技工嚟跟足安全程序做啦。 咁我哋等一阵啦，都系安全至紧要。 想知多啲，上机电工程处网页睇下。 商业电台马路的士义工队， 泰加保险全力支持。 马路的士义工队咧嚟到黄大仙帮长者安居协会买旗，咁喺维维身边咧就有根哥。今日星期三，你买旗嘅人有冇特别啊？ 仲好热情，好大手笔咁样嚟啊买旗。 屋企入边都可能有长者啦，平时都可以做啲乜嘢去帮助佢哋咧？ 得闲多啲同佢哋饮下茶啊，或者周围去玩下，因为而家咧有2蚊交通津贴咧，带佢可以周围去得噶嘛而家。 商业电台马路的士义工队， 泰加保险沿路护航。 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建吾。 咁而家特区政府喺梁振英、林郑月娥领导之下，就全线做嘢啦。咁下半年将会好好睇嘅。咁天文台宣布将会喺凌晨1:40改挂8号风球。 呢个系两个钟头之后嘅事。 我谂都系成晚最令人开心嘅一个消息啦，我估。因为而家呢单嘢咧，根据陶杰咁讲咧，即系话行政会议连同呢个警察局同埋呢个保安司，加埋呢个立法会嘅挺王派，就全部就默许呢啲金毛咧，就喺度揼咧嗰啲学文思潮嘅僆仔。 系全个政府一齐互动嘅，唔会话唔可以怪晒梁振英一个人，系咪？咪成个政府系佢一个做晒咩？梗系唔系啦。 嗯。 咁所以话有啲话咩？所以呢个林慧思佢系放咗工，系咪？讲喺度同啲差人有口角呢啲嘢， 而因为系怀疑差人咧，所谓叫做不合理执法， 嗯、 就喺度围起嗰啲咁嘅清关会嚟骚扰嗰啲法轮功。老老实实，香港人系咪真系个个都撑法轮功咧？就一定 你 话 讲粗口，好多人都讲啦。你话系咪维园阿伯够讲足廿年啦？ 咪天水围撑梁振英嗰啲，全部都讲粗口。 如果啲清关会一样讲得，话有生殖器噶。 哇！上天下海啊，呢、這个24字添啊！ 你唔可以话喂教师系特别喎、啊，咁我觉得 我啲家长话啲教师系特别嘅、啊， 维园阿伯都特别、啊，因为中国有句成语为老不尊就教坏子孙，凡70岁以上仲喺个公园度讲粗口讲足20年吓。由呢个司徒华个老母问候到连司徒华都瓜老衬。嗰个维园啊嘛，唔系点样叫维园阿伯啊？唔讲粗口叫维园阿伯。咁嗰扎老人，即系亦即系长者，咁讲粗口咪更加教坏细路。所以呢啲唔乱嚟嘅呢啲吓，呢啲龙门乱摆，唔系话净系针对呢个姓林嘅教师，咁当然系后边系啊长文革嘅风暴嚟紧。 系啊， 呢、這个亦都系好正常，因为而家大陆咧文革过咗40年，呢、這个癫痫症呢、這个基因咧。啊，好似翻风落雨嗰啲风湿，系多少时候系要发作嘅，因为呢个民族性潜伏喺里边，你又唔发作就佢唔系中国人嚟，一定系内斗，冇得倾。你叫呢班人食饱饭，系咪呢个和谐啊、繁荣啊，佢做唔到。 系啊，而家。大家最担心系香港进入咗所谓文革式批斗之后咧，就系只有敌我矛盾， 你未见 就冇法律上嘅公正。 敌我矛盾讲咗，敌 我矛盾即系话只要系违法，即系同我政见不同或者反我嘅， 系啊， 无论佢做嘅嘢系乜嘢，佢都系会错。 边个 佢都要批斗，而调转，如果系撑我嘅，我唔理佢金毛定民生定社团定系呢个黑社会。啊！只要佢撑我个政权，或者佢认同我嘅立场， 就系、是、特区政府， 我就揽佢 盟友。 啊，就系、是、盟友，就系、是、自己人。呢、這个叫敌我矛盾，呢、這个叫文革式嘅敌我矛盾。而家香港人就最担心香港进入咗呢个时代， 咪重温。 香港人好担心咩？我唔觉得香港人好担 心。 担心 我唔担心啊！我系香港人。 嗱，我睇嗰啲咩亲咩 家长， 嗰啲家长边担心啊？咪成日都话，哇，搞啲学文咩咩嗰啲僆仔啊，死僆仔搞乱晒香港啊！梁振英今次做得啱啊，系佢哋系 咁点解嗰啲家长咩联会啊，嗰啲学校点解唔带啲学生入去天水围睇下嗰啲撑梁振英嘅系咩人？ 天水围交通不 睇唔到啊嘛，你唔可以咁样，人哋睇完 TVB 新闻，觉得自己知道晒时事所有嘢噶啦，边会睇到嗰个小朋友讲粗口嗰啲片啫？然后 YouTube 里面有嗰啲小朋友讲粗口嗰啲片，咪就系话你啲咁样嘅网民啊，做衰晒个社会咯。 呢、这个咧客观咁嚟睇咧，系嘛？呢、这个气候转化咗就系咁噶啦，上边都兴文革，下边点会同你客观理性咧？系嘛？所以咧，你话呢个问题，呢要由年几之前开始讲。 嗯， 呢、这个香港嘅共业，当何鸿燊未曾爆血管中风嗰阵时讲，梁振英一上台，佢第一个撤资。当叶刘淑仪未曾入而家嘅行会嗰度话，梁振英会害人。 啊，呢、这个系引述另外一个自由党嘅周梁淑仪就喺另外一个台用英文讲噶。 李嘉诚咧投票嗰日咧，对啲记者讲：唔好搞错，我支持唐英年，唔好翻去写错嘅时候咧，你仲要香港啲社福界啊？ 医护界啊， 医护界啊， 医护界啊，仲要话阿梁生好嘅话咧， 然后就喺度洁癖咁样咧，话我唔投，我唔会投票投白票啊，唔、会益呢个唐英年啊。 学术界人士又话，喂，佢两个见过之后，觉得都系梁振英熟政策，系觉得系佢话，咁你咪你自己受咯，好简单啫，系咪先？系咪？我喂都一啲都唔觉得系梁振英嘅问题，系嘛？呢啲你咪自己受。包括一啲报纸啲老总啊，咩我年几之前 好多知识分子报系撑梁振英嘅。 呢个同你三十年代一班左倾盲毛上海知识分子走去延安信毛泽东有咩分别？到最尾点？田汉啊，丁玲呢个郭沫若、展伯真嗰啲留信咗延安嗰啲后边，系嘛？咪全部俾毛泽东文革逼死，咪抵佢哋死啊！你问下倪匡啊，系咪全部抵死啊？冇得可怜，冇得同情。呢啲就系历史嘅高度，咪去睇呢、這个， 而且。当时讲咗年纪之前， 社會 我敢讲香港嘅八成甚至九成嘅女性嘅选民 啊，又够期啊，特首啊， 嗯， 快啲立法廿三条， 哦，又要睇， 系啊，仲未做啊呢样嘢， 嗯， 快啲做啊，系咪？ 哦， 咁呢个当然要呢个林郑去配合啦，保安事啊咩嘢啊，清关啊，而家人强马壮。而家立法， 咪仲有咧？我提到咧， 此其時 年紀之前咧，我肯定香港有九成嘅女性咧，係都係支持阿梁振英嘅，因為當時咧，佢咧就因為佢俾唐英年咧就冇呢啲婚外情啊 嘅傳聞， 傳聞亦都咧同佢太太好恩愛喺個畫面上面出現啊，咁樣咧就深得咧女性嘅香港嘅市民咧就嘅青睞。亦都覺得咧，佢比唐英年踏實啊，冇咁花 fit， 冇依啲婚外情啊，飲紅酒啊，涉嫌有私生子啊，種種嘅傳言，於是覺得咧，依張就算當時啊，我敢講有直選呢、這個特首係一人一票咧，都係梁振英贏噶啦， 贏曬， 一定贏。咁、所以咧，依、這個係香港人咧改唔到嘅。你唔好話， 你唔好話， 你唔好話梁振英係阿爺督。出嚟嘅， 梗唔系啊！ 我肯定当时如果系一人一票， 就算系阿爷 振英都赢， 阿爷都摆咗你哋班人上台先读啦。咁点解你要俾任何人摆上台？点解你唔做翻你自己？点解你冇独立嘅思考？点解你嘅分析逻辑力唔得清醒？ 喂，唔使睇啦，净系讲 点解你睇嘢咁肤浅？点解你咁容易轻信？ 一年半载之前， 冇即系唔系 你嘅朋友。刘梦红先生， 哦，嗰、那个， 唉、都已经呢、這个即系冇机会再 刘梦好兴啊， 再上嚟 光明顶， 又打俾你啊， 又铲梁振英。 当日阿梁生去竞选嘅时候，刘梦红上到嚟，我仲记得佢点样去呢、這个啊力挺呢个梁振英，话俾我听，呢、這个系最佳选择，系嘛？诸如此类，咁你谂 喺人哋大宅门口度派呢个传单， 一年半载之后，阿刘生而家嘅处境啊，同埋佢个状况，咁你香港人咪知咯，系咪先？啊，咁你咪继续啊去呢、這个啊选择你哋嘅命运啦。 咁样，所以呢、這个啊非常之有趣嘅局面啦。 系啊， 咁啊可以维持几耐啦，咁啊拭目以待。 咁但系个问题系，即系而家好多嗰啲小朋友咧，咁佢哋就真系参加咗嗰啲社运嘅团体咧，就觉得自己以一己之力咧可以改变呢个社局，即系改变呢个世局噶嘛。咁点同你陶杰啊，又有啲物业，又有外国护照，所以就乐意睇呢个香港 有冇同两。 咁对于嗰啲细路仔嚟讲，佢哋都仲希望香港有一条出路噶嘛。咁你话点算咧？即系最近就睇到嗰啲警察 咪赖你老豆老母嗰阵时，1982年冇出嚟争取咯。系嘛？咪闹阿司徒华咯！嗰阵时成班民主党攞起啲横幅，话支持呢个咧，香港叫民主回归。 嗯， 我就系啲民主党。我嗰阵时1982年9月，我好细个，睇到已经笑呢班白痴，真系白痴嘅呢班。民主回归，一系咧你就回归专制。一系咧就继续留低殖民统治，边有民主回归？回归咗之后有得民主，有得普选，吓、有得行西式嗰啲嘢， 你唔好话攞嚿猪肉入去个清真寺嗰度 BBQ， 清真寺俾唔俾你攞嚿猪肉入去开餐？俾唔俾你入去喺里边烧乳猪？系嘛？呢啲咪又系三十年前自己种落啲工业咯。我冇话应该点做吓，不过我而家讲翻呢个历史，因为而家啲人失忆啊。失忆是最大的罪孽。 嗯。不是然后很多中产是不记得这段事迹的嘛。咁然后就开始就投票的时候就话。 上当。 就话咩嘛就话哎呀民主党啊同我哋争取咗民主咁多年我都系投返票俾佢㗎啦。咁然后见到长毛嗰啲话又钉招啊又教坏细路啊咁样。完全就唔睇嗰啲政客嘅究竟嗰个往绩同历史同埋佢一路走来点得到议席㗎嘛。 哇新闻呢个呢网络8/1903.com。 人杰地灵，光明顶。 本年度最具气派的宴会场所，百乐门国际宴会厅。 专业舞台灯光音响，80席全厅无处。 23尺超高楼底，气势如虹。 百乐门精英团队为浪漫婚宴、工商各界盛会呈现至贴心的专业服务， 尽显强者本色。全城宴会新典范， 九龙湾宏天广场百乐门国际宴会厅，预订热线2806-8173。 最豪迈的温柔，最极致的声音。叶丽仪、陈洁玲、Maria Cordero 三个女人一个虚2013唱过界演唱会，10月5号、6号红馆唱出另一境界，门票180至580，城市电脑售票网公开发售。 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岭， 陶杰、鲍伟聪，见悟。 咁而家睇下教育局长阿吴克俭点样俾阿梁振英刮一巴之后打到昨日之外，呢件事唔系话就咁告一段落啊！交个 report 啦，咁睇下吴局长同埋教育局嗰啲上臂点帮佢砌翻个 report 出嚟。 我唔只想睇呢个吴克俭，我想睇埋民建联啦、工联会啦，包括自由党咧，呢啲所谓建制派嘅议员啊，即系系香港人一人一票选出嚟嘅，喺呢个811天水围呢个黑帮涉嫌呢个借权人士。 殴打学民思潮成员， 殴打一啲咧反对意见嘅人，而警察又喺侧边咧就冇乜呢个行动，而事后咧呢、這个特首办亦都咧唔评论嘅时候咧，呢班香港人嘅成日话代表民意嘅议员嘅政党，究竟佢哋会唔会出到嚟咧讲翻两句说话，亦或净系默许呢啲事继续喺未来嘅一啲落区嘅时候，譬如观塘嚟紧再发生一次？再有一啲呢即係疑似社团嘅人士呢去殴打一啲反对梁振英嘅人。如果继续係咁发生，咁我哋香港嘅警队即係就玩完嘅。即係呢个警队呢我哋一直以嚟信任嘅警察呢竟然呢可以呢视法律为无物。 以前嗰啲咩嘅社团人员就成日都话几点后呢度就佢话事。 12点后系我话事㗎嘛。 而家就唔系喎，而家就原来梁振英喺度就系佢哋话事喎。咁然后嗰啲警察呢就望就围住嗰啲即系围住嗰啲嘅社团人士同埋嗰啲示威人士呢，咁就自己喺度搞完一大轮之后呢，就要啲网民靠起底嘅方法呢就先至逼到嗰啲警察去通缉。 同埋今日啊即系我听左右大局嘅时候，其实都提出咗一样嘢，就系话喺当即系嗰个警区里边嘅所有嘅警察，都同呢啲社团或者地方势力嘅人士，都知道系乜头乜路，边条线上边系咩人，下边系咩人，都平时都摸得清清楚楚。一出到嚟，如果换咗呢度系油尖旺，蓝帽子机动部队拦晒呢班人，即刻查身份证啦！你俾佢哋行出嚟，仲喺度大声喺度闹人同恐吓一啲即系示威嘅人士。你想想这个根本是完全不是香港以前的一个警队或者一个警队一般的做事方法。你试下十几二十人纹晒身金毛咁喺油尖旺行啦。我担保几架 EU 即刻出现，跟住即刻捧晒埋场查身份证。但喺天水围唔系。天水围就系呢啲咁嘅有势力嘅人士带晒啲人出嚟撑梁振英撑呢个特区政府嘅时候呢，警察系差唔多开路咁滞。差唔多系要呢即系争啲要同佢哋呢 并排企埋一齐。咁呢个唔系香港人想见到，亦都唔系香港要嘅一个咧警队嚟。 或者应该讲清楚一件事，就系警察究竟其实系做啲乜嘢噶咯？佢究竟要同边一个负责任？而家嘅香港政府最出现嘅最令人担心嘅状况就系、是、啊，原来廉政公署就同特首负责，然后警察就同特首负责，所以特首做啲乜嘢咧，就我哋就要听啦咁。但系最后个问题系，究竟警察其实佢系为咗乜嘢而加入警队噶啦？佢如果系为咗要保护香港市民嘅话，咁究竟嗰啲示威人士有反殖，即系有一个唔同政见嘅？ 你了解文革，你会了解佢系保护人民，不过问题系你泛民及其支持者唔算系人民啫嘛？嗰班清官啊，或者民生嗰啲系咪人民？系民建联啊，嗰啲同埋投票支持嗰啲就系、是、你呢班就唔系。 系啊， 咁佢冇错喎，佢晚晚瞓觉瞓得咁着喎，系咪啊？份人工攞得安心个，冇问题喎，系咪啊？呢啲全你了解。呢、这个近六十年现代中国史咧，呢啲全部解释得到，唔系解释唔到。 唔系，我上列上个礼拜都讲过啦，即系如果梁振英要啊呢、这个吴克俭交报告，咁其实咧， 咁啊梁吴克俭咪交咯，唔好再望啦。 喂，咁好多报告要交喎，因为大家都知道咧，平日咧喺一啲咧即系夜场啊，或者系茶牌啊，甚至街头好多啊一啲啊。疑似社团都会同警方有好多嘅言语上嘅冲突，当中亦都好多粗言秽语。警方从来冇因为个别呢啲咁嘅事件咧，又觉得受到冒犯，亦都冇上到去个层次。 我都话1967 要特首开口， 嗌你做黄皮狗，你都未人。 亦都唔需要特首开口叫呢个曾伟雄咧交个报告。点解个警察落到去砵兰街就会俾人粗口招呼？咁唔通要咁样交个报告？咁、交呢个好唔得闲噶咯？啊，每日啊，我相信呢个报告都冧到上天花板。啊，点解要为一个林慧思老师嘅事件要特别去交一个报告，而唔系特别为咗啊？如果警察喺一般執行任务嘅时候遭受到一啲社团或者黑社会之类嘅一啲咧顶撞或者系侮辱嘅时候，你又唔需要去交报告咧？啊，咁曾伟雄系咪得闲好多咧？啊，点解系要搞人黑件？ 交报告咧就叫边个交咧？就个权力唔喺你嗰度嘅。 我梗系冇权叫人交报告啦。不过我系香港嘅市民，咁我有问题要问啊嘛，系嘛？咁、警队都系我有份纳税嘅，我都有权咧啊，知道究竟警队執法嘅标准同埋佢哋个立场系点样。咁、我好希望都系曾伟雄咧都要出嚟讲几句说话，话翻俾我哋知，究竟以后警队嘅執法嘅准则系乜嘢咯？是不是只是政见上不同，於是警察就会有所偏颇呢？ 你讲啊，怎会讲啊？ 不讲即是默许啦。观塘那次，嚟緊观塘那次落区又继续是会、天水围事件重演啦。香港人咪睇下你 哋。我觉得唔需要太悲观嘅，呢啲未见过大蛇屙尿啊，呢啲点算乱啊？咪大佬。 咁你唔好攞呢个。 英超联，你去利物浦睇下，曼联对利物浦啊，一散波啊，半个利物浦就暴紧动啊。吓、 你唔好讲 算乱啊！ 你唔好讲巴勒斯坦加沙地带， 未需要系嘛？1991年反人头税啊，特拉法加广场啊，嗰啲叫乱啊，呢啲十岁啊，唉，都系香港人，你知二十几年啦，系嘛，都几娇生惯养。譬如你咁打风，使唔使摆去做头条？打风咪打风，而家又冇木屋会死人咧，系嘛？咪个个好似打风世界末日咁。使唔使话早两个钟头？ 大家系紧张，翻唔翻工？ 需要紧张， 大家想要半日放假啫。 啱噶啦，顶长风啊，锻炼下。阿毛主席话斋，到大风大浪中去啊！呢、這个咧，凡是反革命，你不打他就不倒啊！话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 唔系，仲有革命唔系请客食饭，唔系做文章，唔系绘画绣花。唔能够咁雅致咁松容不迫 长 温 啊 啲话斋。 直如龙而家进入文革 时。欣赏下呢啲场面。 好到不得了。好啦，听晚11点光明顶再会。 登绝岭看世界，群雄听晚继续决战光明顶。 雷霆八八一以即时新闻、生活资讯与港铁接轨，贯通地上地下，联系社区，关心你生活嘅每一程。 凌晨12点。